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你好，我是佳驰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15摄氏度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偏北风三四级，山区阵风六七级转二级，最高气温26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20，一级优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通州区发生火灾，造成5人死亡；朝阳消防进行居民区电动自行车安全专项检查；北京消防发布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指南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首先来关注一下，今天凌晨3点21分，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通州区玉桥街道幸福一居小区6号楼4单元3层户内起火的报警。报警之后呢，119指挥中心立即调集力量前往处置。火灾扑救的过程当中，共在楼内营救疏散出了10多名群众，火灾共造成5人死亡。经过初步调查，火灾是3层租户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带入户内充电，充电的过程当中电池发生爆炸起火，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。记者从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，今天石景山区区委书记、区长带队对于辖区范围内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、居民小区、快递网点电动车违规停放、充电等问题开展了专项检查。消防支队及应急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城管等相关部门协同检查。在销售门店，检查人员重点对电动车的销售点消防器材是否配备了安全有效、电器线路是否穿管保护、是否存在着违规住人等情况进行了逐一排查，并重点对场所车辆停放、充电和使用等情况进行仔细检查。在居民区重点对电动车停放点设置是否规范合理，其中充电点是否单独设立、是否配置相应的灭火设施器材进行了详细的检查。在快递网点，重点针对员工居住场所、快递车的电池充电场所、电器线路铺设还有消防设施设备运转等情况进行了检查。针对发现的隐患问题，都已经要求场所的负责人立即组织做好整改工作。再来关注，北京消防今天发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指南。强化源头安全，购买电动车及电池的时候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购买，切不可以贪图便宜购买三无产品。另外要注意停放、充电安全，停放和充电应当在室外充电场所进行充电，严禁在楼内的公共区域停放和充电，不私拉电线、非线充电。充电器呢，必须使用与之匹配的原装充电器，及时的更换旧电池，避免电池超期服役。电池续航里程明显下降，应当及时的更换新电池。另外，切不可以贪图省钱带病运转，不改装、不混用、不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和电池。如果需要更换电池，应当到原购买场所进行原装电池的购买。 新闻正在发生，我们时刻关注，整点快报。新闻正在发生，我们时刻关注，整点快报。 再来关注一下，北京环球度假区于今天正式开园，这个代表着国际顶尖水平的主题乐园呈现在了世人面前。北京呢，又多了一张城市新名片，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、刘莹莹的报道。 Hello, I'm Steven Spielberg. 我是张艺谋。摄影棚可以说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，在这儿，我们可以带你们去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。